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二十七章，这个赵老头的目的让我觉得真是有些奇怪。什么石头这么珍贵呢？整个行动都未开始，他就舍得在我们身上花四五百万的本钱。那块石头究竟是什么的宝贝呢？豆腐见我不出声就有点急了，他这条友仔向来都不忍得的，他怼了我条腰说，喂喂，你有没有你压错啊？跟我讲下嘢啊，冇啊！呢条僆仔的而且确你又唔可以忽视佢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佢哋一路同你纠缠落去。于是我就讲：点样嘅石头我都唔知道，或者嗰条赵老爷嘅价值观有问题啩？有一句话讲：千金难买心头好啊嘛。讲唔埋人哋真系好中意嗰个石头咧。不过提起石头，又等我谂起咗一个故事。我以前曾经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卖鱼佬，那时候没什么钱，一般呢就是收啲丝鱼，亦都是讲即系嗰啲非法打捞上来的鱼啦。打丝鱼呢是一个好冒险的嘢嚟嘅，一般行船的装备都不会点好，既要担心巡查，亦要抵抗海上好多的变化环境，所以做呢一行的屋企条件都是不是好好嘅。凡是条件好的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些事。我经常就跟一个姓冯的私鱼贩子去入货，一个星期去一次，也都算是老熟人了。平时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将鱼准备好，结果有一次去竟然一条鱼都没有。姓冯的这个卖鱼佬就说， 哎呀哥仔，今次真系唔好意思啦，你讲我系咪真系有病啊啦？几日之前我啱啱啊从呢个鬼门关里边翻嚟嘅，真系都唔记得通知你添，搞到你白来一次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吓、 我心里边啊暗闹啊，姓冯呢条友仔个脑系咪有问题，搭错线呢？冇语都唔提早讲声。我呢一次咁样嚟，连运输嘅成本都蚀埋，去揾边个要啊？心里边虽然真系好唔乐意，但系既然人哋话有病，我亦都唔能够搞麻烦啦。于是乎，我就讲：，唉，咩话？既然病就唞下啦，我去人哋嗰度搞就得啦。今日嚟咗，正好嚟睇下你。阿老冯，你唔系话你平时身体好劲嘅咩？唔系经常同我讲咩身壮力健腰力强，系金枪不倒嘅小霸王咁咩？而家一个礼拜唔见，点解软成咁啊？阿卖鱼冯就苦笑咁讲：， 哎呀，你就唔好笑鬼我咧，讲来啊真系黑啦！我呢次出海啊，都唔知碰到啲乜嘢。 未等我开口问，佢就开始同我讲啦。原来他们今次出海打鱼，由于是私船，所以就不敢开得太远太深，一般就在附近打的啫。经常呢就捞了一些这样的贝壳类的东西上来。这些这样的贝壳类的东西呢，因为比较散，所以一般都不卖的。但是遇到个大的呢，通常就会当场劏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珍珠。这一种咁嘅机率呢就好少嘅，但係亦都唔係话冇人碰过。嗰一日佢一网打上嚟，真係打咗个大嘢，係一个特别大嘅贝壳。这个贝壳嘅表面呢都已经钙化晒㗎啦，完全睇唔出品种，要两个人先抬得喐。当天佢哋即刻就搵个叫嚟叫，但係叫嚟叫去都叫唔开喎，又唔敢去揼。怕万一如果里面真的有嘢就揼烂啦。当时夜深，大家都攰啦，于是就諗住第二日再嚟开呢个贝壳啦。当天嘅晚上，阿卖鱼冯就发咗个梦。梦里面嗰只贝壳开口同佢讲嘢喎。个贝壳哀求阿冯佢放过佢，话自己呢已经係一把年纪啦。但活咗咁耐都唔容易，自己肚里边系冇珍珠嘅咁。老冯第日醒嚟， 当系一个怪梦，就冇去理佢，即刻就嗌船上嘅几个打鱼嘅亲戚，就当即就撬开只老蚌，发现里边有一粒大到好似龙眼咁大嘅珍珠。珍珠嘅价格嘅就浮动好大嘅，但系如果成色越好越大粒，价格就会翻倍。再睇下咁大嘅珍珠，可能比乾隆皇帝头上嗰粒顶珠仲要大。得咗珍珠之后，大家就好开心啦，即刻咧就由老凤出头，揾准咗门路，就卖到咗黑市入边，大赚咗一笔。点知道当天晚上，道上嘅人就揾上门，将阿老凤啊狂禀咗一镬，钱啊被逼转翻去，讲话咩珍珠啊，根本上就一嚿烂石头。老凤呢一次啊俾人禀到瞓咗喺个床度。但是他点都不信自己明明买的是珍珠，为什么会变成烂石头呢？豆腐听到这里就立刻说，啊，那肯定是那个老蚌成了精，被老凤杀了，心里面好不甘心，特意来报复，啊，将个石头变成了珍珠。不是，是将个珍珠变成了石头。我忍唔住笑啦，讲咁你都信？我睇啊，应该系嗰班人啊，见到老凤无权无势，想黑吃黑，呢个珍珠来历不明，抢咪抢咯。老凤唔通仲可以报警啊？豆腐啊，同我喺呢个问题上争嚟争去，我哋两个翻到住嘅地方，各忙各嘅，就等晚黑赵二爷嗰边嘅人过嚟啦。我瞓喺个床上。计住呢500万嘅事，钱就肯定要同豆腐对半分。咁啊，我哋两个人，一人呢套250万，我呢边还完啲债，就冇几个崩净噶啦。至于豆腐，一下子就成为一个100万富翁。我啊，拧转头望咗一望坐喺沙发上边，一边睇电视一边撩脚趾嘅豆腐。谂到呢条友仔完全都冇作为富豪嘅自觉性，忍唔住啊拧咗下头。小快润啊真系病，一定要医。难怪古往今来历史上边好似曹孟德啊、楚霸王之流，都曾经做过挖坟盗墓充军饷嘅勾当。原来呢一个果然系一个暴富嘅行业。喺等待嘅期间。我忍唔住又攞出咗阿爷嘅嗰本工作手札，睇一睇上边嘅字都唔算系太工整，但心里边就兜咗好多个弯，心谂呢一个点会系一本工作笔记啊？分明就系一本隐藏住无数财富嘅盗墓百科全书哦！我以前一直认为阿爷后嚟冇翻嚟，系因为年纪太大。可能都唔知会栽倒咗喺边个蘑菇里边。而家细细谂翻起嚟，阿爷经常用一种担忧嘅眼光望住我，最后又将呢本笔记留俾我，心谂佢可能担心嘅就系诅咒嘅事。阿爷失踪嘅时候系60几岁，一转眼已经过咗14年啦。如果佢仲未死嘅话，而家应该已经系差唔多80岁嘅高龄啦。我觉得他活住的几率是很渺茫，只是我有点搞不清楚阿爷最后一次又是去了哪里呢？他会不会不死心又入了去巨耳王墓呢？那时我年纪小不生性，又没有继续想下去，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事，即刻就发觉有很多不妥的地方。阿爷临走时曾经说，将这一本笔记留给我，万一出了什么事亦都好做个纪念。这个时候想起上来，他当时可能真的会预感到会有什么不测，而这一本笔记就不是一般的工作笔记，前期是写阿爷的一些盗墓经历和白老四传授的一些技艺，但是就不是很详细，只是笔记的后边风格突然一变，写得好详细，几乎是相当于一本盗墓的入门指南。我估计老爷子可能真的留了一手， 怕自己如果在外边搞不掂，嘴就来到我这里，我乜嘢都唔识，就只能够坐以待毙，咁样先留下咗呢一本工作笔记作为指导。呢、这个时候谂起嚟，阿爷真系用心良苦啦。咁呢一本工作笔记里边会唔会又留低咗咩线索呢？我就将呢本工作笔记从头到尾足足咁用咗4小时再睇，里边嘅嘢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睇咗无数次。每一次睇嘅时候呢，都俾人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，但係只不过依旧冇揾到咩嘢特别嘅信息。睇完冇几耐，就有人揾上门啦，係嗰一个光头嘅中年男子，亦都係我哋而家下次行动嘅长眼。既然已经合作，钱都攞到啦，自然就唔使剑拔弩张啦啩。佢外表睇起嚟就好鬼凶悍嘅，30几岁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的气势一放松，都是一个不错的人，讲话亦都不粗俗。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之后，就讲他是姓魏，叫做南京，道上的人习惯叫他做魏光头的。豆腐讲：保卫南京。魏光头笑着讲：没错，我阿爷那辈是南京人。跟住他又开口讲：两位啲嘢准备成点啊？豆腐指一指台面，一应嘅物品已经准备妥当晒，嗰隻鬼王御龙杯亦都安安静静咁放喺个台面上边，旁边仲有一支白酒，系准备攞嚟攞信息嗰时用嘅。魏光头啊，岌咗下佢个光头，行向个台旁边，将旁边其他嘅杂七杂八嘅物品就搬晒个沙发上边，跟住就打开个酒樽，将酒就倒入只杯入边。嗰只玉杯薄到好似纸咁嘅，造型古拙，啲酒水倒落去，隐隐约约有啲透明。跟住，魏光头就从自己嘅袋里边揞咗一支玉美人出嚟。玉美人系行话吓，即系我哋讲嘅白蜡烛啦。然之后佢就将所有嘅灯全部熄晒，拉埋晒窗帘。成间房顷刻之间一片黑暗。魏光头点着咗嗰支玉美人，烛光摇曳，散发出微微嘅橘黄色光芒。嗰个杯入边嘅酒水轻轻咁荡漾住，俾蜡烛光熏染到暖色，令人目眩神迷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魏光头将只鬼王御龙杯托起，一路托到烛光嘅位置，跟住就朝我哋打咗个手势，叫我哋行埋嚟睇。我哋三条友个头都差唔多黐埋一齐啊！蜡烛光啊，离个面好近，搞到个面有啲发痕。透明嘅玉杯里边，酒水微微咁震荡住，随住一股嘅震荡，好似海市蜃楼咁，出现咗一啲光怪陆离嘅橘黄色线条。呢啲橘黄色嘅线条，随住酒水嘅震动开始变动，有啲似人，有啲似建筑，有啲似字，勾勒出好似电影一样咁嘅变换效果。哇！令人缘目迷离，心荡神驰。呢一种咁非凡嘅技艺，已经唔能够用鬼斧神工嚟形容，相传系一个清朝嘅盗墓贼嘅制作。呢一个时候，我都有啲怀疑，呢一啲究竟系咪人做出嚟嘅嘢呢？玉杯展示嘅内容好抽象，一次大概3分钟左右咁，然之后就归于平静。我哋移翻个面出嚟，猛咁咁眨咗下，又捽一捽，因为头先长期瞪大如胀痛嘅两只眼睛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神情震撼。想本来魏光头亦都应该早有所料嘅，但系亲眼见到呢啲咁嘅非凡技艺，都仲系难以掩饰佢心中嘅震撼。